应致电110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三伏枯树叶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实验小学4年级18班的史博凯。在教师节来临之际，祝各位敬爱的老师节日快乐，幸福安康。很高兴能和大家分享我的朗诵作品，长大后我就成了你。长烟落日的大漠中，骆驼背着我，像绿洲洒下一行驼铃。苍白的天地间，萌动了求知的声韵。浩瀚苍茫的沧海上，灯塔照着我，扬起白帆，驶向人生理想的彼岸。园丁，老师，是你们培育出百花齐放。静谧的黑夜里，孤灯伴您批改作业，而您却觉得眼前闪耀着有几十双天真的眼睛。您曾开怀的乐，因为春华秋实。你也曾深深的忧，因怎样为白帆导航。您的心血洒遍我们的作业，皱纹却爬上了您的脸庞。白天课中抑扬顿挫，语重心长。您曾欢欣的笑，看到这天下桃李芬芳。您更深情的望，看到了我们是祖国的栋梁。您是老师，您是灯塔，揭示出人生的真谛，奋斗的曙光。老师，您是谆谆教诲、传道授业、无私奉献的写照。长大后，我要成为您，培育祖国的花朵，却不图桃李的芬芳。此刻，您的一双手绘出了祖国的蓝图，我会让树苗长得更加茂盛。您是为祖国的未来，为了我们无私奉献着。我们也是，也是为了祖国，为对我们的恩师致以回报而努力着。也许再过10年或20年，您就会看到祖国新一代的园丁，就是那些让您欣喜也让您担忧的学生。老师，长大后我就成了您。如果海天是您的胸怀，苍涌蓝涛就是我们的血液。老师，长大后我就成了您。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车在囧途，路遇抛锚趴窝。 别担心，人保车险客户只要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还能拖车、搭电、送油、换胎，可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呢。人保直销车险，400124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东四环红领巾桥到东风北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东二环左安门桥到朝阳门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想住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露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乐气七十二 变，白天晚上 月 王大脸。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 小底叶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来来接酒吧里。叶鹏又跟俩小学生玩去了。 这是返老还童的意思是吧？ 仨人组队呢。 哎呦，组陆队。吃油去了是吧？ 中午饭都没好好吃，哎呦，真的是够祸祸儿童的。人家青少年茁壮成长的时间，碰上他， 哎，嘛呢？你们俩 来了来了， 嘛呢？ 说谁谁说？ 哎，八百里外我就听你们俩，我说打替分了，知道吗？ 小学生呢？ 小学生把我祸害了，也不对。 哦，把你拉下来了？ 拉下来了，可不是嘛？我台子都掉断了，知道吗？ 掉断了，你掉哪段了？ 我由北京铁路局调沈阳铁路局了， 在那工作了。 什么？你不是你们俩不玩游戏啊？ 但是没有你那么痴迷，就抓着小孩也不放。我听说你因为小学生的水平确实有点次，所以呢，你给小学生充钻，你给小学生买皮肤，而且小学生 这小学生他亲戚吧？ 是，那小孩是他亲戚，侄子还是什么的，是吧？三年级还是五年级？他是用的他爸的那个，就是作废的手机玩的。 作废的手机玩， 所以别说啊，说了以后赶紧换手机。 不用那账号我都信，作废的手机我真不信。 就跟你那诺基亚什么的，你说 你们家那 你听我说， 诺基亚能玩王者？ 小花，你是没孩子，但凡现在给孩子买都是买好手机，没有哪淘汰的给孩子用的。 那怎么？这各个家庭不一样。叶鹏他们家那家庭都比较 狠， 人小孩用的是16，他用14， 就是内存小点。 对，用4怎么了？那是小屏幕里的我打的最好了。 人家小孩现在买8了， 小孩买8了，然后就把那6给我了，是吧？ 哎，按他们家的传统，就是往下从上往下传辈儿，那就是他这辈儿还不如这孩子呢，是吧？啊，你叫他叔叔？ 哎哎，不是。你这么攻击我有意思吗？ 不是攻击你，不是小花说这意思。你看， 就是说你跟小朋友玩，让你支持孩子。 我觉得那 从经济上，从这个经验上，输了赢了他不在乎。孩子经验逐渐上来了， 这孩子赢他呗。 那怎么的？那去年过春节的时候，我侄子管我要压岁钱，我直接给了6个皮肤。 六个皮肤，我现在没算过6个皮肤值多少钱。 后来我一算，6个皮肤够1000多了， 不少。现在就是好多人特别痴迷王者荣耀，但是我得说，你们痴迷的同时，你们得有点约束力啊，有点自制力。 你别说你自己， 小孩管不住自己，你们呢？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床。 他们是管不住小孩， 对， 就是追后面拿那个书包砍你们，可你们坑货。 大雷，你后面那口子是不是像小孩砍的？ 还哪有，我怎么没看见？ 一天到晚说你们大人不知道讲什么呢，玩王者一点都不专心，有很多时候就是为了教妹子玩，其实这个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就是和你们的距离。 你等会儿，这孩子上几年级了？懂得够多的呀。 他怎么知道？ 他了还知道跟妹子玩？ 骂你们说不懂战术，不懂战略，上去就冲，冲了就死， 我 也管不住，收也收不回来。 其实这孩子够老成的， 孩子够70多了吧？这 现在小孩都聪明，成熟的早，你们以为呢？ 小花，孩子就没骂你呢，你别来这套，你以为自己打得好是吧？孩子们都打字骂你，都不用语音。 您那直接冲到人家里，那怎么回事啊？ 我那是跟孩子逗着玩呢。 孩子别觉得你跟他逗着玩啊，孩子打那字骂你那话都被屏蔽了，你知道吗？ 对， 我后来给他们拎出来训他们来的。小小孩子说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话呀？让你吃饭你就挂机，老师点名你挂机，怎么都是你挂机呀？ 多新鲜！ 有情况你别玩行不行？ 哎，人孩子还是要以学习这些为主。这挂机我可以理解啊，干正经事儿的时候挂机这正常。 那我们怎么办呀？你压根儿你别玩行吗？ 我怎么觉得小花就是那孩子那么多抱怨， 而且这个太痴迷了。 对啊， 你这样的人，我觉得你不适合玩这游戏。 怎么呢？ 你容易陷进去。 不是我陷进去，你要说真陷进去，我觉得咱们得提一个人。 提谁啊？ 英小柱。 英小柱是不是玩游戏去了，不来了？ 我告诉你，他陷进去的这个样子让我就觉得鄙视他。 他陷进去是什么样子呀？ 就是坐在那儿越打 越矮。 对，都勾了， 陷坑里了是吧？ 真的是都勾了。 他坐沟里玩的是吧？ 入坑就是这种人 啊。真入坑里了， 现在头发也长了，人也瘦了。 这听着像关起来了， 盒子也不刮，你说人乐里乐特， 就是他玩游戏玩的， 他玩游戏都要了饭了。 对的， 不读书不看报 不学习， 怎么成为似有心人呢？ 真是不行，得低了低了了，别到时候再走上犯罪的道路。 你说这有点又过了是吧？他顶多是倾家荡产。 对，他都到不了犯罪的道路。 对、 啊、你以为呢？那打王者进监狱的也不少啊。 我还没听说打王者能打进监狱。 那么大罪过呢，那咱是不是别玩了？ 不是，我不是说他打游戏进监狱，是说他跟监狱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还没听说能跟监狱发生这么多联系，还千丝万缕。 就有一个男的，有一男的， 是我知道是男的， 他就说俩人。 他在网上倒卖公民的信息， 这违法。 就比如说叶鹏家住哪儿，倒爸叫什么，老妈叫什么，家里多少钱， 就买了一人的 身份证号码。 这我不知道，你这个信息这么值钱的、 啊。月薪多少，年薪多少，然后每天都多少小时打王者， 知道这干嘛呀？ 就专门给叶鹏倒卖了， 连人都卖了， 就把我卖了吧。 民警后来拽他了， 终于给他抓住了， 逮都不说逮着， 捉住了。 冲进他的住处，只见这个小贼呀、啊、不紧不慢地打着王者荣耀，连头都没抬，而且说呢，哎，等会儿啊，我打完这一局啊，进去了就打不到了啊、要不然你们抓我，我可什么都不说。 哎，我突然觉得被逮人是不是那侄子？ 我头一次听说有这样的人啊。 不是，这位也太执着了， 抓到警察局里面他不打完了他就不说啊，这个事情很严重的。 我觉得 抓到公安局，你知道是什么样的那个结果吗？ 准没好结果。 不是 你犯罪了呀。 我现在小花说这什么样的结果呀、啊， 我就说你本来就犯罪，然后你不坦白不从宽，你还打游戏， 然后 你还威胁警察说你们要是不让我打我就不说，这得极罪共罚呀。 小花都在急了，小花刚才说他说不坦白不从宽。这从宽也不是自个儿说了算， 他导致了不从宽。 他就这么着都不说，我觉得他胆儿够大的。我要是警察我就生气。 这警察都不审讯就光生气、啊、 警察太可爱了，警察直接坐那气死我了，他玩游戏、哎、 这叫走火入魔呀。都 有这种网瘾，对，就跟毒瘾是一样的。 哎，那我要是警察我干脆就这么着，你不招你还想玩，我让你段位掉到零，把你名文我都给你卖了，你不招。 小花你说这个前面那我都信，段位掉到零是不可能的， 就是让你没段行不行？ 好歹有个青铜啊， 都给你换成那一级名文行不行？ 太狠了，我觉得这要对这个网瘾少年肯定是特别残忍的一个事情。 管用不管用？ 应该、 啊、我要当警察，这招管不管用？ 不管用。 你不，首先你得确定你能不能当警察 啊。 我觉得呀，让他去治这个网瘾少年什么管用？ 嗯， 你这招太狠了，你别让他们带坑里去就行。不是，我也知道后来的这人怎么着了，就可着我一人倒卖，来回来去的卖我信息。 姓朱的这位呢，因为涉嫌出售非法提供 叶鹏信息， 叶鹏个人信息罪。 哎呦，这你一人信息， 我一人都能上法了，现在已经 不是公民个人信息罪啊，然后就被警方刑事拘留，相关的工作正在进一步的开展之中，马上就可能就追查到你这儿了， 你的信息就还给你了。现在叶鹏的信息栏是空的，等还给你之后你就有信息了， 户口本身份证啊什么这护照都还你了。 这是小偷啊。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剩两毛，匪徒抢劫200块，心软退回了一半，请听现场。 哎呀，取钱吧， 钱都取出来呀、啊。 请取走您的钞票。 这妈转这么半天没多少钱的事儿，哎呀，走呗。 站住！ 找谁呀、啊？你是？ 站！ 什么事啊？你什么事啊？找我？ 把钱拿出来！ 我凭什么把钱拿出来呀、啊？ 我捅了你！有！ 别！ 啊！杨下带， 不是你怎么带着刀呢？ 带着刀呢，把钱拿了。 你是个什么人？你听我说， 我捅了你， 你捅我两回了都。哎呦，你别吓唬我，还得赔你呢。你听我说，大哥，我不容易呀、啊，我从老家刚来呀、啊，你这就捅了我了，我还没上保险呢。 把钱拿出去。 啊， 你刚才取钱了，你有钱？ 还取钱？我取钱，我就200块钱，我身上。 上 哎呦， 捅了你！ 哎呦，你扑我三回了，你别老扑我行吗，大哥？ 把钱拿过来， 大哥，不是给，我钱都在。 把钱放这， 我这放。 银行卡呢？搁进去啊！ 我搁进去，我搁进去干嘛呀？ 取钱呢？ 没钱了， 取不取？ 不是，大哥，我 不取，我捅了你！扑！ 你别扑了行吗？你听我跟你说句话，我这卡里还有2分钱，取不出来呀、啊。我这是个 蒙谁呀、 啊？我没蒙谁啊！ 这瞎话说的多冤呐！ 我实话， 你 话 说我高等 教育。哎，大哥，你就算吐了我也是实话。吐！哎呦， 懂了你！ 大哥，你哪来？你怎么就会这一句？ 出一下扎进去，扎的你的心肝肺，腰子大油何杂碎？ 你也倒扎不了那么全，你是个狠人。我插， 把卡插进去，不是刀插进去了？ 我插就插进去。你看这 干嘛要催我呀？ 机器都乐了。你看看见没有？ 两毛， 机器， 你说的2分，他说的2毛， 机器，我少看了一个零，不是，大哥，你听见了吗？2毛也取不出来，这机器取不出2毛钱。大哥呀、啊，我看这个意思，你也不是此地的人士吧？ 哎呀， 你别感慨了，大哥，你听我说、 啊，我没想到啊。你小子混得比我还穷， 我还没来一会呢。 别动话，别动话， 我没动。 坐那。 哎， 小舅一刀捅了你，噗！我告诉你、啊， 你倒说话呀、啊， 这是大城市， 是，我知道啊。要不然来这儿打工想挣钱啊？ 要想混好了、混整了 啊， 得懂得吃苦。 是，我吃，就是。 都别动，再动我捅了你。 不是大哥， 好好干啊！ 哎， 有困难找大哥的。 大哥，我 别动啊！ 大哥， 动我捅了你！噗！ 大哥，也别噗！大哥，你不说有困难找你吗？困难来了， 怎么了？ 困难这就来了！你把我身上钱都拿走啊，我身上就没钱，这2毛我也取不出来，我就变成无钱可用、无家可归了。你 这不200吗？ 哎， 词儿给你一半， 这谁也花不了了。 不是，我说我把我这报纸撕开，给你100，这100是我的。 谢谢大哥，你是好人、啊。 你别动， 我 甭拍我，告诉你啊， 扑了，就瞅你这个行为，你跟你这说的就不一样。你光说扑，你一下都没扑我。 哎、你这叫激将法，非得给你放放血。你呀、啊，叫痛快。 不是， 肥的地儿，瘦的地儿， 我没有， 薄的地儿，厚的地儿。 大哥，你放心，走你的啊，我也不报警，我就是问，你好走啊，一路好走。 小心我扑了你、 哎、是我小心我小心你扑了我。大哥嘿，大哥你小心吧，报警。 最近浙江省嘉兴市一名男子在银行 ATM 机上取钱的时候遇到了歹徒持刀抢劫，期间俩人竟然有商有量，最后啊受害男子啊要回了一半的钱。随后民警通过多方侦查，最终将这名歹徒捉拿归案。在看到受害人银行卡里一共还剩下2毛钱的余额的时候，歹徒感到确实比较窘迫，于是扔下了100块钱。快大街酒吧里，大磊，你知道小柱科目二没过的事儿吗？ 科目二没过， 我刚打听出来，感觉学车的时候咱俩学的特好，聪明又伶俐啊！ 啊，美丽又大方。 一次过，小猪科目二过了好几回。 这笨人就这样，不用什么可乐的。 你知道科目二他有一次没过是因为什么吗？ 因为什么？一定是因为科目二是什么？ 科目二是仪库。 啊，仪库我知道。 打这车位这方块换那方块里。 我知道，是好像是两把吧？ 嗯，不止两把。好几把呢，六把七把的样子吧，得，是不是小猪？你考了三遍，你 不管你几把，你把这个车挪过来。 小猪，你说你这次为什么失败？是没记好口令呢，还是说周边过了一个你喜欢的飘飘的这个啊？ 紧张， 飘飘， 关键就是紧张。 飘飘，你学员 是这么回事？那天考试人挺多的，前几个都没过，造成了我的心理负担， 连锁反应。 理解。不提他的伤疤了。还是说说这个人吧，这人太逗了。科目二为什么没过？其实他已经过了，过完以后他太高兴了，想着急跟家里人报喜。在车里啊，考官还没有下车，他就动了手机给人打电话。 那他停车了，怎么不能打个电话呢？ 考官还没有下车。 哦，这还不能当着考官面通知家里人。 考官没下车就意味着考试没结束。 哦。 比如说你刚停车，你可能还没手刹呢，是的，这也算考。 我还没手刹。 哎，没准的。 就跟你考完试答卷的时候，老师没收卷呢，你把答案拿出来了，算什么？ 算 作弊。 所以他呢就打电话通知对方说我考得很不错，并且是咯咯咯嘎嘎嘎， 下蛋了， 咯咯咯嘎嘎嘎， 乐呀。考官当时就判了，行吧，您再考一次吧。 就因为没乐好， 我看这新闻了，这是他第四次考了， 让这一笑就给毁了。 嘿。 因为考官说了，你这边开车边打电话也属于违规行为，你车还没有完全停稳呢。养成这种习惯以后，上路开车的话会存在极大的隐患。 对，关键是那咯咯咯嘎嘎嘎， 很张狂嘛。再说一个啊，有一天有一个驾车的女司机啊，应该是无证驾车，而且还略微喝了点酒，结果跟别的车剐蹭了，这时候被查，警察来了，这女司机干了一件非常令人惊诧的事。 干什么了？ 咬人。 咬人！不是，这怎么司机还在咬人的呢？ 哎， 饿了吧？ 因为交警想让他传唤到交通大队协助调查，结果呢，这女司机一看，这是要拘了我呀！ 哎呦，那他就咬人啊！ 他就干脆坐地上拒绝执法，僵持几分钟，地上也挺凉。这交警啊，觉得这么凉坐地上不合适，上前搀扶一下吧。结果这女司机吭叽一口，趁人交警不注意，在右腿上咬了一下子。 哎呦，那 企图逃跑， 那怎么样能让他跑得了吗？ 一个醉酒的女司机，你说她能跑远吗？ 肯定跑不了， 跑挺快。 甭说醉酒，醒了她也跑不了啊。 跌跌撞撞跑挺快。 哦，那最后这警察追上她没有？ 追上了，一测这个酒精也含量过了，而且呢，人家交警的身体呢，虽然说是轻伤嘛，但是您也咬了一口，证据也在啊，而且她属于无证驾驶，最后。被告人就这女司机以暴力方式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致一人轻伤，行为构成妨碍公务罪，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无证醉酒驾驶机动车， 还有轻微咬人一口呢。 对啊，那就是妨碍公务啊。 哦，咬人一口就今后都叫妨碍公务了。 你咬的是谁啊？你得说。 哦，咬警察。哦， 结果呢，这个两罪并罚， 最后判的是什么呀？有期徒刑7个月，拘役2个月，这罚金4000元。 你不要急着解释，王大雷。 不是，我就想说这一口4000呢。哎，谁咬我一下？ 你不是警察。 你给4000我咬。 别介了。 本节目由金氏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 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72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72变，多联络多接洽。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我是李红， 我是吴越。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种好吃的啊，又应景的美食是什么呢？来自于南方的阳澄湖大闸蟹。 没错，阳澄湖大闸蟹非常的有名啊。但是如果想吃到正宗的，想吃到这个鲜活的，享受性价比高，其实挺难的。所以我们在今天呢，把鲜品红的阳澄湖大闸蟹请到节目现场。我第一先保证啊，它每一只的螃蟹上面都会有一个小蟹扣，进行到一个防伪辨识的这样的一个认证。同时，第二点，我们会全程使用顺丰冷链进行来配送到您家，一定保证是鲜活的。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会进行一个包赔。在第三点的话呢，我们北广的会员享受的是 VIP 的优先提货权利，开壶之后您就可以先提第一捞的螃蟹了。 大家都知道阳澄湖的大闸蟹呢好吃，这是不用说的，但是呢难买。今天北广购物就给您这么一个机会，首先提供的是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 正宗的，没错，刚才我也说了，在每一只螃蟹的蟹钳之上会有一个防伪辨识扣，到您家之后呢，你可以扫二维码进行这样的一个查询。而且的我们鲜品红的品牌，它是来自于兴农联合旗下的，它也是阳澄湖蟹协会的会员单位。从根本上来讲，它一定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 大闸蟹的品牌品质有了保证， 没错， 这个首先做到您放心。 对， 第二个，今天在北广购物给您推荐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您拿到手里的时候还是活蹦乱跳的， 一定是 因为是从湖里边直接捞出来，顺丰冷链包邮免运费直接送到您家的。 没错没错啊，到您家里边开箱之后有任何的坏蟹死蟹都会进行包赔的。 但是今天呢，我们还要给大家一份惊喜，就是您在市场上碰到的阳澄湖大闸蟹，它的价格是非常非常高的。 没错， 但是北广购物就是为了给北京人民这个实惠的这么一个节目。 没错，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和组合是非常具有惊喜性的。 对，市面上你买一只阳澄湖大闸蟹最起码是八九十块钱，一百多块钱。那今天的话呢，组合当中啊，首先雄蟹3两到3两半特别大个头的有5只，再额外给大家雌蟹2两到2两半的是有5只，10只阳澄湖大闸蟹再额外送给您紫苏啊、姜茶、蟹醋、蟹具。市面上价格598，还有礼盒是额外送给大家的。那么今天的价格的话呢，直接给您做到的是5折，299， 299带走10只螃蟹。 没错， 另外啊，这个组合还不是非常非常精彩， 没错， 还有一个大的组合。 对，我特别推荐大家买这个组合，是为什么？因为性价比高啊。雄蟹的话呢是3两到3两半，有8只，雌蟹2两到2两半是有8只，16只的阳澄湖大闸蟹紫苏姜茶蟹醋蟹具礼盒一定送给大家，市面价格798，在今天5折，399，16只阳澄湖大闸蟹顺丰冷链到您家。 399，16只阳澄湖正宗的大闸蟹。 对， 这价格哪儿找去？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吧，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是包邮免运费的，货到付款的。 没错。 同时呢，还要提醒您一点，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鲜品红的大闸蟹是正宗的，而且呢是包活的。 没错啊，这个正宗来讲的话，就是在每一只的蟹的这个蟹钳上都有一个防伪辨识扣，到您家之后的话呢，您可以打开进行来一个扫描啊，来查询一下，保证一定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那么另外一点的话呢，保证鲜活，因为首先我们北广的会员是可以优先来提货的，当开壶之后您打电话提货，直接 VIP 排队让您尝到这第一捞的阳澄湖大闸蟹，而且采用顺丰的冷链的一个方式到您家之后的话呢，我建议您先开箱来验货，出现任何的死蟹坏蟹都会为您进行到这样的一个包赔的。 真的是非常贴心的这么一个做法啊！400-015-5151，400-015-5151，299带走10只蟹，5公5母，399带走16只蟹，8公8母，公的都是3两到3两半的，母的是2两到2两半的。同时，这张提货卡送到您的手里的时候，您什么时候想提什么时候提，建议您啊，就等到9月20来号的时候，阳澄湖刚开湖的时候，咱吃第一捞， 没错， 多么的享受啊！400-015-5151，400-015-5151，400-015-515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 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52886111，52886111。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车在囧途，路遇抛锚趴窝， 别担心，人保车险客户只要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还能拖车、搭便、纵油、换胎和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呢。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莲花池西路西四环到西三环的由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建国路西大望路到国贸桥由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东三环京广桥到三元桥由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为一，适宜大家登山。今天白天的气温在15-28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是6，大部分时间适宜穿短袖类服装。今天白天光照条件较好，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紫外线照射强度强。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树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爱白雪，爱古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院子 七十二变， 往来往 有你有我 该 有 他，街坊 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遇了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52886111。 小比、英明、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大街98里。我以前小的时候。你们在幼儿园里生活的好吗？ 怎么进监狱的感觉似的？什么叫生活的好吗？ 小花啊，他把幼儿园理解成动物园，你懂吧？ 不是，你说你们的幼儿园好不好？我能理解。哎，你们小时候过得好不好？我也理解。在幼儿园里生活的好。 姚柱呢？适应能力有那么差？上幼儿园的时候怎么样啊？ 哭啊，嚎啕大哭，躺地上打滚不起来，后来给踹到幼儿园里头。 小孩啊都不爱上幼儿园，但只不过那是刚开始上幼儿园的一个小小的阶段，等幼儿园生活集体生活习惯了之后，就特别喜欢上幼儿园了。 你说这瞎话你信吗？ 当然了， 反正我那会儿不太爱上。 为什么呀？ 在家多好啊，没人管也舒服，对不对？ 上幼儿园我就问你们，是不是最盼着就中午睡午觉，还有晚上爸妈妈来接你们？ 你听我说，还有一个叫吃午饭的时间 啊，吃水果吃糖都愿意是吧？ 还能玩呢，下午有一活动。 那有什么可让你为难的呢？我就没明白你不爱上。 他有那个组织大家伙一块学习呀、 啊、学习 做手工 啊 组织大家学习， 看出曝光那劲儿来了。 我你这么听着像，实际上让大家伙学习点小知识，画小图画、啊、 画小猫不挺好吗？不爱画。 他得会画猫啊， 反正我画画也不好。 他画的猫都带花瓣的，这他不会画，画的猫跟花似的，他画的花跟狗似的，他画的狗跟船似的，他船跟枪似的， 还得唱歌呢。 对呀、啊， 哎，唱歌也挺好的呀， 唱歌 架不住 他这跑调啊。太阳天空照， 还有跳舞呢。 儿子我小 什么？ 他是山西胳膊直立腿啊，他跟提线木偶一样。 我还跳什么？我是工农社小牧民。 什么？这小牧民我觉得可以理解，你是什么？ 工农社。 农社 这舞蹈我肯定不会。王大林，你是哪个年代的？ 你是哪个奶奶教的？ 反正我记得有这么个名字，我记得还特别清楚。 那你演的是牧场里的？ 我是看 他演的工农社。 我看你这幼儿园生活也不错呀。 对呀、啊，都在牧民的那地方上幼儿园。 你挺好的，你幼儿园共同社幼儿园多好啊。 谁告诉你共同社幼儿园啊，一窝岛就命名这幼儿园了。 他那叫小牧民幼儿园 啊。也好啊， 游牧的幼儿园，流动的。 不是，我就说呀，我不喜欢上那幼儿园、 哦、 就是在家待着更舒服，想怎么玩怎么玩，没人管， 没人管，那饭也不管了。 饭有人管。 那你想你爸你妈妈在幼儿园里？ 还是挺想的，在幼儿园还得规规矩矩坐着。 那你是你爸你妈哪位来接你啊？下幼儿园？ 下了幼儿园？ 头回听说下幼儿园，不要放了幼儿园。 对对对，谁交接你啊？ 一般来讲我奶奶接我。 啊，你奶奶接你来 啊？ 有忘的时候吗？ 什么叫忘的？ 就是你忘不忘你奶奶？ 那个就是比如说偶尔有时候你奶奶来晚了，把你忘在幼儿园里了。 你奶奶切着切着菜，耶，忘了 没有？ 忘了开火了， 没忘了。 开火，耶， 忘了， 忘了搁水了， 烧干锅呀、啊， 崩爆米花。 我那会儿离幼儿园也近，也忘不了。就算忘了，有别的家长一接着一块烧过去了。 那会儿幼儿园就是， 就近入园， 对， 不远。 那你们就没赶上过，就说谁都没来接的时候吗？ 有晚来的，但是没有说谁都不来的，没有。 对，晚来一个月半个月的有可能， 因为我们这不是整托，是日托，就是每天都得回家 啊、哦，就是留时不留宿。 我倒不要脸。 要住你是谁家接你啊？ 谁家接我？ 就是你们家肯定不要你、啊。谁家接你？ 我爸接我上我爸单位幼儿园，就不是街道那样的了，就不是平房里边的，是楼房里边的，非常。而且幼儿园里边还有那个转椅，有跷跷板，有那来回前后晃悠那破车，还有滑溜梯， 还有破车。 啊、你爱坐哪个？ 破车呀、啊！ 我招你们了，我坐破车。 那我想问问你，就是那看来你们双方就父母在接你们的这个事情上并不打架， 多心也各接各的。 那你们这个家庭应该是和美的。 那你们家是不是就因为老接孩子事儿打起来呀？ 对啊，打呀、啊，都抢着接我，我来接可爱的小花吧，我来接聪明的小花。 我觉得不像自己家人。 对， 谁这么说话？ 自己的孩子还加那么多形容词， 争着下班不好好工作接你。 对，以接孩子为名，提前下班九个小时， 就是旷工啊。 但是那咱们仨人都是幸福家庭的孩子。 我这幼儿园培养比你们全面，我会跳舞。 不是，我有可怜的小孩啊。 怎么？ 小女孩在这个派出所。 小女孩在派出所？ 怎么回事？一问啊，幼儿园老师带来的。这女孩小美，父母失联。 哎呦， 谁都没来幼儿园接孩子回家。 呦呦呦， 几位老师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呦呦呦呦， 这可家里出大事了。 是啊，送你这儿。那 送我这儿？ 咱俩老师商量，要不搁你那儿？ 不， 搁你那儿吧。 听我说，搁小柱那儿。 反正老师最后就说，咱们短暂的看护一下没问题。 嗯， 时间久了还是不行啊。 那肯定的， 得找他孩子他爸他妈呀。 都找不着了。 原来当天夫妻二人因为一点小事儿吵架了，俩人赌气，谁都不接女儿，一个在家玩游戏，一个在追电视剧。 嗨，你瞧这叫什么事儿？ 这家长不拿孩子当回事儿， 太不负责了。 晚玩那么一会儿，孩子就接来了。 我觉得这像小花他们家人干出来的事。 我觉着，哎，咱别说那个伤人的话了，是不是？ 争先抢着不接他。 哎，等着我接可爱的小花吧，接聪明伶俐的小花吧。 小花，你去， 你去吧。 结果谁也没去。 我小的时候，那父母为什么愿意赶紧给我接回家？不问我， 看看你打人家孩子， 在这闯祸。 今儿在幼儿园里又学什么了？ 咬你的！ 今儿老师又夸你什么了？我说老师夸我聪明。那昨儿老师也夸我这词儿了。我说那昨天是不一样的聪明。 哎， 唱歌跳舞，唱一段什么小越剧，这都行。 哎呦我天哪！戏曲幼儿园，国粹幼儿园，这就是叫什么来着？ 就是 工农社里边的小戏迷。 也没有玩破车的那些小朋友，我们那这小孩可乖巧了。哎，所以越是这样，越心疼这小朋友。孩子心里怎么想？他们想没想过呀？ 孩子怎么想呢？ 孩子心里骂呀！ 这一定是有人没接过的。 更不好的就是心里害怕，爸妈们是怎么了？不要自己了？出什么事儿了？ 这有可能。 小孩很有不安全感的。 对。 他也玩破车呢，也没人接他。他也演半天牧民了，也没人接他。 对，那工农社的社长也装了半天了。 这仨幼儿园离他不远， 游牧的嘛，流动幼儿园。 哎，我们三个小朋友呀，真的得团结一下， 咱们呀要根据刑法第261条的规定。 嚯，哪个小朋友说出这话来？ 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抚养义务，而拒绝抚养，情节恶劣的行为构成遗弃罪。 哎呦，您啊把这个情绪先控制一下， 你长大了好好说话。 请大家遵守法律，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你们家长接进来了。 小院门前往来忙， 李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亲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街坊们，下面是广告时间。秋风起，蟹脚痒，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如约而至。每年中秋答谢客户、孝敬长辈，首选金世尊大闸蟹。市面上大闸蟹品牌太多，说起这个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可是十年老品牌，专注高端大闸蟹市场，全国50多家直营门店，北京官方专卖，全程2小时送货上门，礼卡火热销售中。中秋礼金世尊，预订电话52886111，52886111。俩家长争车位打架，发现孩子是同班同学之后言和了，请看现场。 哎呀，学校门口这么多车呀、啊！有一车位，有一车位，嘿，看， 哎， 这位怎么这么会来呀、啊？直接就停在里边，我这倒车还没往里倒呢，你这，嘿，抢我车位，嘿，我跟你玩不了，我把车就停你后头，走，哎，站着， 啊，干嘛呀？吓死我了！这孩子怎么了？ 啊，没事，您走，您走。 不是我呀， 我说那小子， 哎呦， 哎，别，回头车你呢，算你呢，算你呢。 啊，怎么了？您收费员？ 什么收？你看我像收费的吗？ 像。 嘿，好，第二条，这是第二条，咱俩先说第一条。你刚才挺会停啊。 嗨，这不有一车位吗？这不好停车啊。 哦，有先来后到没有？ 没注意啊，我 什么眼神？你这眼睛开车不往边上看啊？我先看这车位的，我都往后倒了。你这车 再见。 你看看，啊，孩子都懂文明礼貌，你怎么不懂得谦让呢？什么人呢？ 您呐，倒车的时候啊，要抓紧点速度。您那是要倒不倒，而且倒车灯也没亮。 我们是稳稳当当的，看看前后有没有车。你怎么说停就停进去了啊？ 那有车位不停，我干嘛呀、啊？ 你干嘛？我先不说你是哪人啊，我先说，我先来。 有车位我不停， 排队次序知道不知道？这个社会是有秩序的， 这是校园， 你 懂吗？懂 吗？就因为这是校园， 高素质的人都在这儿读书呢。 我才要好好说你， 像您这样人， 你注意你的素质，你这样直接影响到孩子， 激化矛盾，能培养孩子。 你懂不懂人话？ 你现在应该背着书包进去，好好接受教育去。 你懂不懂人话？ 我懂。 你懂不懂人事？ 你听不懂人话？我说 你没 有 你喝，说。怎么着？让我教育教育你吧！ 我看你啊， 是不是？ 甭来这套！谁怕你呀、 啊？谁怕谁呀、 啊？你动我一下！ 爸爸！ 哎呦，儿子，儿子出来了，先放学了是吧？ 你看，你连你孩子都不如！ 你这是要打架吗？ 哎，你放心，爸爸手下留情，我绝不把他打死。 我老师都着急了，我出来瞧瞧，正瞧着您那撸袖子。 我这不来了吗？ 来了您不进去？ 有一不懂事的家长，这。非得跟你爸爸抢车位， 哟， 你知道吗？要不然爸爸要早停了车，不早接着你了吗？ 嗯， 啊，所以这事赖他，爸爸要好好替他爸爸教育教育他。 好， 好孩子，就冲这句好，靠边看着，你甭找武器，我让你搬拉你也不是。怎么着？这来比划比划，要不然你给我道歉，要不然咱俩就比划比划。你 这么着吧，我也甭给你道歉了，你给我把车倒出来。咱开车走了，行不行？ 你说走就走了，这口气我刚忍不了。就你这态度啊，你说你错了， 我凭什么说呀？这车位不是你的，不是你私人车位，谁的车不能在这停着？ 他 你甭跳舞， 我 你甭在这跳舞。 我先看你，我嘴没你快。我告诉你说，带我手，我手走。 哎呦，哎呦喂， 爸爸， 哎， 这你儿子 啊？ 你怎么？ 啊， 这什么游戏啊？ 这个爸爸 玩呢。 玩？ 你瞧你爸爸这身体素质。孩子千万别跟他摇，小好知道吗？以后到哪儿去讲究秩序。 大嘴巴贴上了。 这不又为接你吗？ 找半天吗？ 找什么找啊？后面车上就怼着了。 行行行，你既然不还手，我让你走。 你又赖着了你。 来还手。 王小毛、哎、你干嘛呢？我跟我爸爸在一起呢。 你别在靠边看我们的，走。 小毛，你爸怎么打我爸呀、 啊、你们俩认识啊？ 啊，我们俩是同班同学。 什么？ 同班同学。 同门同学。 不是，我们同个班同个学。 同个班同个学。 哟， 哎，你看 这话怎么说的？ 怎么，你那糖还没给我吃呢？给你，好吃好吃，我这糕给你吃啊，冰糕。 您是他爸爸， 您是他爸爸， 哎呦， 你看看， 我这牙本身就是活动的， 是， 不是您打的。 不是，我刚才是确实是跟您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的，我是 您刚才头上落一虫子， 是不是？ 我是为扇那虫子， 我是刚才那个手这么一悠的，没留神。 你看咱们就互相帮助， 没关系， 咱们的爸爸 我给 也互相帮助。 有车位我给您占俩， 哎，下回有一个车位我您先停，对不对？您儿子带儿子先走， 不，您带儿子先走， 您带儿子先走， 您先走， 您先走， 您先走，要不然我车出不来。 哦，啊，对，我忘了这事。那个上家吃饭， 你装备买了吗？我装备买了。 哪天我请您喝酒？ 哎，我请您吃饭 啊！ 走，我请您喝酒。 哎，儿子，来， 我们俩这商量晚上玩呢。 这怎么着？ 不好好学习还玩排位了？ 我跟你说啊，这个明儿就是周末，让孩子玩一会儿没事儿， 是吧？ 而且玩这个游戏呢，还增加这个团队精神。 完了，您说了算， 去我们家玩去。 来，过来。以后这叫干爹啊， 这叫干哥哥啊！ 哎，吓我一跳！ 您这还抢啊？ 你们要不这样，我还误会了，我以为你们打架呢。 其实我们就是翠金哥打输了， 逗着玩呢。 我就报了警了 啊！ 两位，扣下， 什么就扣下来？ 扣人，快！不是我说，你们二位不是叩拜一下吗？ 警察，乐了。 重庆两个男子为了争抢车位大打出手，随后呢，民警进行了调解。民警说啊，两个人都是为了尽快的接到孩子，而两个人的孩子是同班同学，经调解，握手言和了。 对因抢车位闹出的误会，两个家长都感到的非常不好意思，在听了民警的劝解之后，都表示这事儿怪自己。 民警感慨说啊，真是不是一般人，不进一个班呀。 好尴尬呀。 当小院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当大爷指路的热情遇到导航娇滴滴的志玲， 祝您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说 AI 说智能接地气，有未来，让传统与创新，文化与科技展开想象，颠覆开创。娱乐七十二变全新出击，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北京文艺广播FM 87.6，小底，英宁，王大磊，恭候您。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5288-6111。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几分他在 是我太笨，这样的容忍有点太牺牲，不习惯你的眼神，在风中不安的变冷，离开的时候